有人说它是高档品，我吃不起；有人说它很难买到正宗野生的；有人说它泡发难，费事情，我没有时间弄。 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，我们所说的呀，就是海里的神奇动物，可以作为名贵食材的海参。海参呢，味甘咸，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营养佳品。所以呢，很多朋友啊，都会花昂贵的代价来进补海参。 确实，海参当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、维生素、海参粘多糖、人参皂带，营养成分超级丰富。但是我们所说的是野生的海参，吃的有用的海参。给大家推荐的鲜鱼鲜野生进口海参，是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，海参的生长环境特别好，而且靠自己的小身板啊，在海底进行觅食战斗锻炼，所以啊，但凡能存活下来的海参都属于种子选手。 正因为这一款海参啊，深海冷水生长，低脂肪，所以呢，富含了海参皂带、海参粘多糖、海参软骨素，吃一根抵得上十根的养殖海参。 是，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，一盒200克。现在呢，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只要699元一盒，而且订购一盒就送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一只。 对，那这样就解决了海参泡发的难题，自己泡也更安全。而且这个杯子啊，还可以焖煮东西，比如煮稀饭、鸡蛋、焖个面条啥的，也很方便。也是咱们厨房的必备。您自己去买啊，是298块钱一只，今天呢免费赠送，但是只限量前20位享受买海参送焖烧杯的优惠。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尾号95211，55岁的何阿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说这海参啊，从之前的几百块钱到现在的几千块钱一斤，已经坚持吃了15年了。现在出门呢，别人都说我还不到40岁。儿子经常在朋友圈晒我的照片，感觉还挺自豪的。还有78岁的胡大爷，以前觉得这个海参贵，吃不起，自从去年订了咱们的鲜鱼鲜海参以后呢，感觉一年才1-2000的花费，最主要的是感觉身体有变化了，碰到季节变化的时候也不紧张了。 是的，好的生活习惯造就好的身体底子。这海参呢，作为众所周知的八珍之一，海底人参，它的营养成分高达几十种，富含16种的氨基酸，而且呢，老人、孩子、男人、女人都能吃。总之一句话呢，它是不挑人群、不挑季节，任何人都可以吃的。而且现在天热，吃海参呢是事半功倍。 是的，今天推荐的鲜鱼鲜野生一级品海参，不要1999元一盒，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只要699元一盒，再送您一只海参焖烧杯，一盒季度装只要699元，等于这一个月200块钱，把家里的海参进补问题就解决了。机会太难得了，40071061084007106108，我们的热线已经开始火爆了啊！一位孙女士说啊，这个印象中野生海参很难买，也很贵，你们699元是真敢卖啊，能保证品质吗？ 确实啊，纯野生的699元一盒，200克，到哪儿都买不到。但是呢，咱们电台推荐，有平台的优势，有采购的优势，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时候，可以一并的提供相关的海关报关单、进出口的证明。而且您在使用海参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发现啊，真正野生海参泡发率的神奇。那这款海参一盒是200克，有40到50头，隔天吃一头啊，可以吃上3个月，做个葱爆海参、海参小米粥、海参烙饼，全家一起补充海参的几十种的营养。电话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花699块钱，海参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，每天花8到10块钱，就是一杯奶茶、一包零食、一条鲫鱼的花费。今天呢，换一种吃法，带领全家人走高端模式，一盒200克，40到50头，只要699元。还有一只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，想吃就泡，安全营养。40071061084007106108，成功订购免费送货，满1000收不满1拒收。最后的10秒钟，立刻拿起手机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

预订成功免费送席到家，还有七天的试睡服务，买不买决定权完全在您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关于历史，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东辽将官李世奇要刀劈尉迟恭，尉迟恭马失前蹄，倒躲过去了。李世奇第二次大刀又落下来，尉迟恭躲闪不了了，这匹马还卧在那呢。老将军之可闭目等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员白袍小将，嘡啷的一声用方天画戟磕开李世奇的大刀，随后颤戟奔李世奇的软肋扎来。李世奇都没等明白过来呢，大戟的戟尖扑哧的一声扎进去了，疼得李世奇大叫一声，扔了手中刀，捂着伤口。只见这员小将阴阳把一合，日就把死尸挑在马下。这阵尉迟恭战马已经跳起来，正在一旁温阵，心里这乐呀，爱想我自己的本事不小了，和李世奇打了半天不分胜败，这个年轻的白袍将和李世奇愣没走一个回合，看来英雄出在少年呢，一招就把李世奇给挑了，真是员猛将啊。国运将兴，必出良将啊，这谁呀、啊、对我有救命之恩。哎呀，小将军，你是何人？你怎么知道本帅遇难？你来救我？你从哪儿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哪知那员白袍小将听见敬德喊话，吓得颜色更变，把大戟往后边一背，也不搭言，一学战马钻了山沟了。敬德高喊，站住，你等等，本帅谢谢你。再看那个人没影了。尉迟敬德摇摇头，嘿，哎，这位小将有意思啊，救了我，连个谢字他都不听就跑了，是谁呢？哎，算了吧。尉迟敬德也是个粗人，他一打自己的乌骓马直奔黑风关外，来到了关前一看，疆场正在交战，由程咬金和徐茂公指挥和黑风关的将官动手，那波人怎么能是大唐将官对手？一时间呢、啊，双方混战，敌将死的死，降的降。随后徐茂公一声令下，三军儿郎攻城，有人拿着云梯，有人拿着对牌，城上城下一阵乱箭。唐军攻城可有两下子，更主要黑风关内主将没有了，没有指挥呀、啊，群龙无首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有唐军攻上城头，把守城军卒砍了，然后顺着城马道下去，来到城门下杀了门军，开关落锁， 放下吊桥，迎接元帅和军师进城。来到了城里，派一部分人去绞杀城内的敌人，然后出榜安民，大队人马直接奔总兵衙门，对李世奇的家眷把他们压在一起等候发落。随后尉迟恭升坐大堂。徐茂公说，元帅啊，你走了半天把我们吓坏了，上哪去了？李世奇呢？景德说，嗨，别提了，打了一辈子仗，今天我算打输了，两世为人，差一点儿咱们老哥俩见不着了。要不说人呢，先天条件主要，后天学习更厉害。什么叫天才？天才就是勤奋。那敬德当初是个大老粗，一条道跑到黑，张嘴就小子骂人。后来当了大唐官员之后，在两位夫人黑白二世的帮助下，现在也认识字儿了，说话也不粗野了，比过去像变个人一样。徐茂公说，你绕了半天脖子怎么回事啊？程咬金说，是啊，老黑啊，你这么说话我觉得不像你，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我和李世奇打了半天没分上下，他把我引走了是想败中取胜，一刀要我的性命，我的战马马失前蹄，眼看性命难保，来了一个白袍小将，白马大吉呀，他救了我，是这么回事情，只一招就把李世奇挑在马下。这位小将，嘿，太好了，能耐在我一上，我打半天白打了，人就一招就要了李世奇的命，这可是国家的栋梁，要把这员小将叫到军中，何愁东征不胜呢？程咬金说，你嘚吧半天的人呢，你都把他叫来呀。嗨，别提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喊他叫他越喊越跑，战马进了山环找不着了。那你看他是哪的人呢？是我们唐朝人呢，穿装打扮是我们人呢，不是东辽的。哎，那好办，你不想找这个人吗？有办法，你等把关城的一切事儿办完了，明天早晨你击鼓聚将，把所有我们的将官集中到一起，你挨个看不就对照出来了吗？对呀，好，一夜无事，也整忙了一夜。次日天光放亮，用办了早饭，击鼓聚将。不管你是哪儿的，都得到这报道来，这叫点名，过去叫旗军过卯，发放军情，点完卯了，说清楚今天有什么事儿，然后再各干各地。结果把所有将官都集中到一起了，程咬金说，你看看哪个是。尉迟恭一看，嗯，在这个大堂的最下边第二层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中等身材，白白净净的脸，20多岁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薄片嘴儿，嘿，亮银盔亮银甲，外招素罗袍，肋下佩剑。敬德站在块儿看了半天，程咬金过来了，趴在耳边小声说，老黑啊，你看救你的可是这位白袍小将。像是他，不太对，不是，有点像。哎，老黑呀，你有谱没？ 是啊，穿白带素，肋下佩剑， 又不太像。嗨，到底像不像？ 要是没有别的白袍小将，可能是他。想到这说，小将军，你姓字名谁？本帅怎么不认识你呢？那员小将出班拱手启禀元帅，末将不是别人，正是先锋官张师贵的门婿，我叫何宗宪，我是偏将，所以您不常见我，我是在张师贵他了人家手下听差。哦，那么昨天你在何处？启禀元帅，昨天末将是接粮草车去了，行至一山间小路，正遇见尉迟元帅和敌将厮杀。小将听见了杀声，急忙叫粮草车停住，到前边观看，正赶上元帅马失前蹄，敌将用刀要砍您。小将急中生智，急忙用大戟崩开他的刀，将他刺死。哦，尉迟恭想，对呀，那我再问你，我说什么了？您问我是哪儿的，叫什么名字？你呢？我没说。你为何没说？我怕粮草有失，急忙回去照看粮草车，故此未向元帅禀明，请元帅恕罪。尉迟恭听了，觉得何宗宪说的全对，又看了何宗宪几眼，觉得眼前这小将像是挑死李世奇的白袍小将，可又觉得没那么威风。又一想，人在急了的时候，杀人的时候才有杀气，才有威武，现在他跟我说话，他瞪什么眼珠子？好，多谢小将救本帅一命，来呀，给他记到功劳簿上。有人给写上，然后又打量看了几眼，才回到了帅位上。发放军情已毕，叫众将退下。尉迟敬德回到了书房，程咬金说，这何宗宪是像挑李世奇那白袍将吗？像，可没那么威武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老黑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最近这何宗宪可没少立功啊。是啊，以前我听说张师贵有个门婿叫何宗宪，没那么大本事，可这次出兵以来，你看何宗宪的功劳太大了，取几个关城都是他的功劳。哎呀，有这么一位该提拔呀，应该叫他在你的身旁听差才是啊。我总觉得还有点不大像，是吗？那位说是不是？根本就不是。救尉迟恭的人不是何宗宪，此人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，姓薛名李，字仁贵，是家的独苗啊。从小身强体壮，和几个年轻小伙在一起打拳踢腿骑马射箭，他有几个伙伴周青、薛显图等，共七个兄弟，个个武艺高强。那薛礼掌中这条大戟神出鬼没，他的大戟是哪的？是他得的。有一次他夜宿一个员外家，员外家里人哭哭啼啼，言说山大王要抢他的独生女，接着山贼们带了不少人到门前连喊带叫，这家员外吓坏了。薛礼说，没事，给我找个兵器，我出去把他们杀退。说没有兵器啊。薛礼就发现呢，这家房子有个大柱子，是一条戟。哎，这条戟就可以呀，这戟你拿得了吗？这是我家祖传呐，谁也拿不动用不了，所以就当柱子使了。哪儿的？这杆大戟啊，是战国年间 淮阴镖下范哙的大戟200斤重，谁也用不动，做个纪念就当柱子顶到这儿了。薛礼说就用它合适，说你用它这顶着我们这房子呢不要紧，我给你换一根。又弄了几根柱子，他愣把房檐推起来，把戟拔出来，用着柱子把房子顶上，用这条大戟杀退了山贼，救下樊家满门，樊家非常感激，从此他有了小名声。薛礼薛仁贵回到家里娶妻柳银环，小两口郎才女貌，如胶如漆。可就是有人放话了，说你这身武艺了不得，你知道咱山西有个英雄吗，叫尉迟恭，听说是个铁匠铺的掌柜的，学了3年武艺人就成名了，忍痛割爱离开家乡，妻子临产他都没在家，投军到太原，后来英王齐王二监王陷害他，他秉性刚烈，打死了英齐二王的齐牌官，冒着被斩首的危险呢，后来人家投了定阳王刘武周，又因为刘武周和大唐交战，有秦琼程咬金出面说降了尉迟恭，尉迟恭重新投唐，自从他投唐之后身经百战，屡立大功，在洛阳连杀武将，襄阳连折五杰，单边救主，真是功高盖世，被唐王封为俄国公，为咱山西人争了大光了。眼下尉迟恭又要奉旨征东，像你这样武艺上阵杀敌准会立下功，给咱绛州人争光，小伙子你投军去吧。薛仁贵听了尉迟恭的事迹简直入了迷了，心想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应当为国报效，有这么事好武艺，不上阵杀敌枉为人事，我投军去。就这样他找薛显图周青等几个人都挺高兴，一块儿投军了。投到哪儿了？张师贵的名下。张师贵发现这个薛礼薛仁贵太了不得了，往那一站，鹤立鸡群，草地生花，一言武臂力过人，几招惊奇，为人聪明，还熟读兵书，这要是留在军中当兵，大材小用，当将，我的儿子姑爷那不全叫他压死吗？放他走有了，他一次两次刁难薛礼薛仁贵。后来他收下了谁呢？周青，把周青留在了军中，也把薛礼给排斥门外。薛礼不死心，就陪着周青当火头夫，在张师贵的手下。由于有一次张师贵带着儿子姑爷打仗，打得败仗，多亏薛礼薛仁贵到当场杀了敌将，夺下关城，救了他们翁婿几人。张师贵发现这薛礼太有用了，我怎么能留在我的身旁叫我的姑爷冒功呢？从那天起他吓唬薛礼，说皇上半夜做梦，梦见个姓薛的，只要碰见姓薛的就要杀。这个详细情况薛礼征东上说得很细，我们这书主要说程咬金，就不再多说。从此就埋没了薛礼的人才，他屡立战功啊，什么造木城、跨海征东、抢关夺寨，都是张师贵领着白袍薛礼打的仗、立的功，最后功劳簿上都写的何宗宪。昨天呢，是因为 元帅疆场交战，白袍薛礼押运粮草车到城下，远远地发现一前一后两匹马进入了荒山，薛礼悄悄跟下来。当敌将要一刀劈了尉迟恭的时候，他赶去救驾，救完了为什么转身走？因为张世贵把他吓死了，说你不能露面，露面就得宰你。所以白袍薛礼回去，回去之后见着张世贵就把救了尉迟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细节都说清了，张世贵听明白了，又把这事儿告诉了何宗宪。姑爷啊，明天你盯着，这功劳归你了。你说这人多缺德呀，他比建成元吉还可恶。要说张世贵当初在介休当县令的时候还不错，论他的文才也挺好，智谋也很高，他现在是官大升迁，心想这次跨海征东，如果我的姑爷立了这么多功，回去不失封侯之位，我将来算后继有人，也借了光了，就埋没了薛礼的人才。回头再说尉迟恭，他看了何宗宪既像调理士旗的白袍将，又没那么威武，他就跟程咬金说了。程咬金说呀，这件事儿啊，咱们真得转转脑子，张世贵的姑爷有这么大本事，你说你是我们大唐朝现在第一条猛将，你不是李世奇的对手，何宗宪打得不费劲儿，要真能这样，他早就把何宗宪送到咱们营里了，或者在万岁面前推荐叫他带队出征得了呗。我看这里有问题，别着急，我来个军营私访，准访他个水落石出。 好啊，四哥， 我太惦着那个白袍将了，要这样合适。就这样，程咬金和尉迟恭商量好了，回到自己营内。过了一天，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他换上一身便衣，带了几个亲兵到军营私访白袍将，转了一圈也没结果，也没人议论这些事儿。程咬金大失所望，往远处看看，一座座帐篷灯光闪烁，远处战马嘶鸣，抬头看晴空万里，繁星眨眼，一轮明月高挂天边，照的地面上大地如洗。哎呀，我上哪去访白袍将？程咬金溜溜达达的发现前边有个小树林，在树林外站一个人，这个人倒背着手仰天长叹，天哪，我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呢？程咬金一看叹息之人，扎金见袖，外罩白袍，哟，这不是白袍将吗？这回你可跑不了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